来提出一支，一粒柚子，饮料

心。

淡出藏心深处。是谁遗忘的泪珠，寂寞说得好清楚。 Starry night， 纵然剧情已落幕，我的思念刚上路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带您重温昔日的流行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送给您光良握你的手，李宗盛这样爱你对不对？ 山顶的风凉的像钻进我内心，沉默是我们最近唯一的话题，看曾经亲密的爱慢慢

剩了一天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从都市起飞，尽情快盘旋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